快乐假期现在。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 3:15，交响空间。 今天带出的是《幻想交响曲》特吕斯蒂阿，有些疯疯癫癫的小步舞曲，匈牙利进行曲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